开，往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 Oh why 让我变得看不开。 Oh I 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最坏的猜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也没有答案。Oh, I 让我变得看不开。Oh, I 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我梦到哪里你都在，怎么能关怀？你那神秘的笑脸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？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收不回。